牵动着所有人神经的一场对决，哪怕是对这两支战队都无感的中立玩家，此时的心情都异常的紧张。但是最紧张的还得说是对气氛感受最为直接的现场观众，以及坐在场边选手席上的两队选手。就在周泽楷突破职业设定的壁垒，一枪穿云的射击仿佛挥舞的刀剑一般时，全场沸腾了，无数人激动地站起身来，尖叫呐喊，轮回的声势达到了顶点，就连坐在场边的轮回选手都露出了笑容。他们是很强势，强势到将周泽楷直接推到了第一顺位，但是他们不会盲目的自信，是比赛就有胜负，强如周泽楷也不可能百战百胜。周泽楷也不是没在看似弱小的对手身上栽过跟头，更何况眼前的对手是叶修，荣耀教科书昔日的第一人。直至周泽楷展示出这等绝强的姿态，轮回诸位这才放下了紧张的心情，露出了迎接胜利的微笑。他们放松，星星这边却大为紧张，射术有如体术一般在使用，周泽楷所展现出的强悍实在是清晰震撼，任何一个荣耀玩家都能无比清楚地感觉到。这一刻陈果希望自己是错的，他希望自己的判断又是一次笑话，因为他的水平不够。但是当他把目光转向身边的其他人时，魏琛、方瑞这些富有经验的家伙脸上分明写着和他一模一样的震惊。很遗憾，这次他没有错，很遗憾，周泽楷真的是技惊四座的强大。陈果却不肯放弃，他继续拼命地在每个人脸上寻找可以让他心安的东西，一个又一个地看过去，没有，一直没有，每个人的神色都极凝重，像是拳头似的，一拳又一拳地告诉着陈果眼下的形势有多么的不乐观，直至陈果的视线走了一个大圈，直至他的目光最终落到坐在他另一边的苏沐橙，于是他看到和其他人有些不同的神色。惊讶也有，但是惊讶之余却不像其他人那么的凝重，从苏沐橙的神色中，陈果看到的居然是一种忧伤。苏沐橙已经在为叶修战败而感到忧伤了吗？这个最为熟悉叶修的人，此时已经有了比他们所有人更为清晰的判断了吗？ 还没有说， 陈果脱口而出，即使场面不乐观，但是只要君莫笑还有一滴血，他都会期待奇迹的发生。 啊， 苏沐橙下意识地应了一声，像是突然间回过神来似的，他的神色一下子变得很平静。 是的，还没有说， 他对陈果说着，恢复平静的脸上很快神采奕奕，正是一直以来他对叶修无比信赖的神情。 不会说， 陈国坚定地说着，没有输已经变成了不会输，是祝福，是期待，也是信赖。但是能像他这样的人真的不多，电视转播中的潘林和李一博就已经宣判了叶修的死刑，两个人这时说相声似的，你一言我一句地说着周泽楷这革命性的技巧。 或许荣耀游戏会因此进行大更新大调整也说不定啊， 潘林笑道，语态轻松，似乎眼前比赛胜负已经无关紧要一般，因为在他心中这比赛已经结束。 是的，真的是太变态了，比起让联盟修改比赛规则，让游戏公司修改游戏设定，这无疑更变态。 是啊，真的太强了。 潘林这已经是不知道多少次用到太强了这个形容。是的，太强了。但是太强并不意味着无法战胜，因为只是太强而已，太强可不是最强。子弹滑出的轨迹好似剑光，交错当中君莫笑忽一斜身，手中千机伞一拆为二，以东方棍的形态分持到两手的同时，浑身一震，钢筋铁骨， 君莫笑不闪不避，忽地施展出这一技能，瞬时间不知道多少颗子弹直接命中他的前胸，好似一次又一次的利剑穿心一般。血花疯狂地泛滥着，君莫笑的身形却在这弥漫的血花中踩着步点，身形一侧就已从中穿出。刚成东方棍的千机伞此时又转成了同为格斗系的爪形态，右手急探而出，云身锁喉，一枪穿云盲退。或许是后跳，或许是后撤步，但到底是什么大家已经无从知晓了。因为这一云身，这一锁喉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周泽楷做出了操作，但是一枪穿云却没来得及施展，君莫笑的右手已经死死地卡在了他的喉咙，所有人目瞪口呆。如此华丽，如此变态的枪王怎么就被这一记粗暴的锁喉给拿下了？不过好像不影响攻击吧。所有人看得清楚，君莫笑虽然抢步上前，锁喉拿住了一枪穿云，但是一枪穿云双枪的枪口却也紧紧贴在了君莫笑的身前。锁喉可以限定对手的移动，却无法禁止对手的攻击。此时周泽楷连瞄准都不用，就可以进行疯狂的射击，这一瞬间可以打掉君莫笑多少血。砰，一声闷响，是枪声？不，并不是，是君莫笑脑袋一点，直接撞向了一枪穿云，以头爆头，顿时让一枪穿云的额心开了花，鲜血溅出。头锤，流氓技能，只有混迹于街头打架斗殴时无所不用其极的流氓才会连头都当作武器，不择手段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战斗砝码。周泽楷的视角剧烈晃动着，即便如此，一枪穿云的双枪却还是死死稳住，枪声依旧顽强地响起。但是君莫笑的膝盖这时已经撞向了一枪穿云的小腹，将他撞得整个身子弯曲起来。吸袭，这个半抓取的技能之下，一枪穿云终于无法维持他的姿势了，身子弯曲，双臂自然下垂，射出的子弹顿时悉数扫到了地上。紧跟着又是一记肘击落下，重重地砸到一枪穿云弯身低下的后脑，一枪穿云顿时朝下扑去。君莫笑另一手早已握拳勾起，一记勾拳又将一枪穿云挑向了半空。锁喉、头锤、吸袭、肘击、勾拳，全部都是流氓技能，除去头锤，其他四个更全是二十级以下的低阶技能。结果就是这么一套技能的组合运用，将周泽楷那射术当体术的犀利打法完全打破了。惊叫的、赞美的，都好像被一拳塞在了嘴里，什么也说不出了。陈果激动，不愧是叶修，果然是叶修，从来都不曾让他失望的叶修。 厉害！ 他大叫着。 是的。 苏沐橙微笑，就像之前他并没有太慌张一样，此时的他也没有显得太激动。就在看到周泽楷那般高超的技巧时，他确实有点走神。他想到了他已失去的哥哥苏沐秋，同样使用神枪手，同样拥有无比华丽的操作技巧，同时他也忘不了当时他的神枪秋木苏被叶修的一叶知秋打趴在地上时的惊讶。 妈蛋， 那是苏沐橙唯一一次听到苏沐秋爆了粗口。拥有华丽操作的他对于当时的落败感到不可思议，多少有点气急败坏。 能不能更土点？ 苏沐橙犹记得当时苏沐秋对叶修频频使用的嘲讽，两人就是这么乐此不疲地打来打去，换用着各种职业、各种角色。苏沐秋甚至特意弄了一个小本，专门记录二人的胜负记录，交由苏沐橙保管。 不给看。 叶修想看时，却从来都没有得到过允许。 差不多，没什么可看的。 苏沐秋总是这样说着。但是保管着小本的苏沐橙当然很清楚，胜率上一直是叶修处于领先， 少年心性难免好胜，苏慕秋记录战机可不是想展示自己失败的，但是很可惜，直到最后他也没能将数据追平。小本最后被当作苏慕秋的遗物处理了，但是苏慕成偶尔也会想一想，如果一直打下去，打到现在，打上这10年，那小本子上的数据又会是什么样呢？谁才是荣耀最强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答案，因为情感上的倾向，这个答案永远也不可能统一。就像叶修，他一直觉得如果苏慕秋还在的话，一定是荣耀最强的选手，这当中就掺杂了对逝者的惋惜之情。但在苏慕成心目中，最强的却是叶修，即便他同样拥有对苏慕秋的怀念，他依旧如此认为，因为他的哥哥就是这样告诉他，叶修最强。所以眼前这场备受关注的第一人之战，从一开始苏慕成心中就有答案，无论结果为何都不会改变。被勾拳挑向半空的一枪穿云立即又在调整枪口，周子凯的反应总是急速又精准，浮空中的他视角中根本看不到君莫笑，但是凭借经验和意识，一枪穿云手中双枪对着身下就是一通爆射，弹如雨下，真的是弹如雨下。从两个枪口射出的子弹没有两发是朝着同一位置的，每一枪的角度都有一定的偏转，顷刻间卸下的子弹进行了最大面积的火力笼罩。但是这又怎样呢？叶修根本不在乎，没理会，君莫笑就这样挺着胸膛，直迎着一枪穿云射下的子弹继续攻击。因为距离够近，因为两个角色几乎贴身，纵然周泽楷可以凭借超强的操作将一枪穿云的射击仿佛刀剑一般挥舞，但是无论如何，他到底还是改不了游戏的设定。远程攻击的判定就是不如近身攻击，将射术当体术挥舞再华丽，对局面的掌控就是没有近战攻击那么坚实稳定，这是最基本的理论，或者说最土的理论。